咁啊，我哋而家翻嚟第二节啦。咁啊，我哋上一节就讲啦吓，依、這个啊英伦孙策啊 ，King Edward 就准备去砌依个 Kingmaker。咁啊，佢首先咧就娶咗 Elizabeth Woodville， 就谂住借依个 Lancaster 前度嘅支持者，即系啲失意贵族去砌啊 Warwick。咁啊，佢又拣咗。咁佢又好死唔死啊！真係揀咗阿 Woodville， 而阿 Woodville 點嗱？除咗 Woodville 個女生得靚之外，而 Woodville 咧有樣特長係依個當時其他貴族冇嘅，係咩呢？我哋講過嚇、啊，當時嘅嬰兒夭折率係好高噶嘛，係 50% 嘅。但係依個 Woodville 家族有兩樣嘢得，第一係生得，第二係養得。各位生得咧，佢生个13个仔女，死咗一件，即系有12件证，咁就唔得了啦。咁啊，首先佢又养到啲女又靓啦，唔使讲。咁啊，佢咧就有五子七女，吓、啊。咁啊，大女就嫁咗俾呢个国王啊 Edward the Fourth， 然之后细女吓， 好生得喎。 佢系好生得，仲好养得。细女叫 Catherine Woodville， 就嫁咗俾当时其中一个大贵族 Duke of Buckingham， 即系我哋而家话白金汉宫嗰个白金汉， 个主人 系啦，原本嘅主人，后屘系呢个国王问佢买咗个白金汉宫翻嚟嘅啫，吓，记住系买嘅，唔系抢嘅，系好有法治嘅。咁而第三咧？就有一个女叫 Anne Woodville， 就嫁咗俾另一个大贵族，有一个港口嘅大贵族叫 Earl of Essex。咁啊，三 Essex 都系个 Essex， 而家有个航空母舰都系叫 Essex。 吓，系咩？英国冇乜航空母舰整噶咯。 冇乜噶，但系美国呢个名 Essex。 哦，美国，我吓我一跳啫，冇乜嘢。哦，原来系咁。咁啊，即系呢个云咧，就有系喺呢个。东北角嗰头嘅，唔系东北角，喺呢个西南角嗰头嘅，吓咁啊，梗系富贵地方啦，唔使再讲啦。咁啊，咁喺呢个东边啊，喺呢个伦敦嘅东边嘅一个大运嚟嘅。咁啊，唔使再讲，梗系有钱有势力噶啦，呢个地方就咁啊。而之后呢啊佢仲有五个仔啊，咁有两个呢就娶咗贵族女仔啊，嗰啲云主。咁一个呢就做咗主教，就一个呢就去咗当兵啊，咁样嘅。咁一个娶咗啲有钱佬咁啦，唔使再讲啦。有钱佬个女，咁其他嗰啲女都嫁得好嘅。咁换言之呢，佢可以被誉为英国第一外父啊。咁咁攀龙附凤嘅有功喎、啊，真系犀利嘅。咁啊，而阿 Edward 亦都系利用佢吓、啊，而 Edward 自己本身咧，亦都利用，即系慢慢逐，佢利用婚姻联婚，组成咗一股新嘅势力。啊，而当时佢阿 Edward 亦都捧佢上嚟。 Lancaster 复活啦？ 啊，唔系 Lancaster 复活，佢系。佢係將嗰啲中下層嘅 Lancaster 貴族慢慢捧上嚟，而係以呢個 Woodville 為首，而 Woodville 亦都利用佢嘅仔女恩親， 歸翻邊啦，歸翻自己嘅旗下， 慢慢就幫佢組織咗一隊勢力嚟抗衡，忠心於 Warwick 嘅 York 一族勢力，即係強硬派英派嘅勢力嚟玩平衡，咁啊，甚至後尾係啊。是好醒，咁啊，甚至后屘直情将个外父捧佢做财长入阁，入去枢密院入阁咁样。咁啊，而当时啊，咁啊，当然 Warwick 系好唔顺咧，有冇搞错，搞啲咁嘅嘢吓？你娶呢个下层贵族上嚟嘅女已经系唔啱嘅，而家你仲捧佢做财长，同我分庭抗礼，系咪食碗面反碗底？你个仆街！个仆街仔系咪搞啲咁嘅嘢？咁样谂，开始已经咁样谂。咁其实阿 Edward 咁样做嘅手段咧，我哋可以用一个中国皇帝嚟谂嘅。 即係其實通常都係咁，就係、是、唐玄宗，即係唐明皇、唐玄宗啊，李隆基嘅攻心計二啊，馬俊偉嘅，佢當時有個大臣叫李林甫啊嘛，重用佢啊嘛，但係當佢想啄啊，依、這個李林甫出名叫係一個權臣，外號叫口蜜腹劍。咁啊，當李隆基啊想喐佢嗰陣咧，就於是就娶咗阿楊貴妃，阿楊玉環就捧起佢大佬楊國忠嚟同佢抗衡。咁呢種手段係一模一樣嘅，嚇、啊啊！即係你大家睇下，其實一模一樣啊，古今中外呢啲咁嘅攻心計嘢都係一模一樣。咁啊，當時啊，而我哋之前講過啊 Margaret and Jewel 走咗去法國求靠娘家噶嘛。咁啊，於是就阿 Warwick 就話啦，嗱，國王你又自己唔生氣啊嚇，鹹濕就搞我咗，話我預見噶啦嚇，個八婆真係走鬼咗落去法國，咁搞落去唔掂，萬一佢帶兵手上嚟打我哋，又要同法國打到一百年，我哋未 ready， 唔打得。不過咧，我有辦法，就話當時咧，你仲有三個細佬妹嚇，大細佬就叫阿 George。二妹叫 Margaret， 三弟就是 Richard。 既然是这样，我知道法王呢有些王子啊皇亲国戚就想着结婚，不如你将 Margaret、啊、就嫁去法国对冲皇后的影响力，怎么看？那么 Edward 就没出声，那么你们不出声，我走下去讲点数，那么不理了，又去找法王讲数。咁等佢一讲数，阿 Woodville 就出手啦。阿 Woodville 即刻提出，趁你唔喺度搞你啊嘛，就话嗱，当时咧，呢个法国，如果大家睇 YouTube 就会见到，当时呢个法国咧就仲未完全统一嘅，就有两个死对喺国内有两个死对头，都系呢一个诺曼人嘅。当时个法王叫路易十一。咁咧，佢又有兩個死對頭，一個咧就喺 Brittany， 就係東北國一大 Brittany 依笪地方。 咁啊， 係啦，佢咧就係 Lancaster 一族，即係依個都铎一族喺嗰度嘅庇護中心，喺嗰度庇護，受到庇護，就成日就會候住佢。另一個咧就係、是、叫做 Duke of Burgundy。咁啊，佢嗰個首領咧，當時叫做Charles the Bow啊。大胆查理啱啱好死咗老婆，就希望英国就俾个皇妹佢，咁可以英国就同 Burgundy 夹击。咁因为英法百年战争嗰阵咧，呢、這个 Duke of Burgundy 啊，就系企英国嗰一边嘅， 系 佢打法国打到佢狗彩，但系后屘呢、這个圣女贞德上咗嚟，同埋阿 Henry the Sixth 嗰阵咧，呢、這个 Duke of Burgundy 就反台，就因此佢就倒去法国嗰边，令到英国输嘅啫。所以只要同 Burgundy 好，就可以牵制法国，就唔需要买面又话娶皇妹成啦咁样讲，将皇妹嫁俾 Duke of Burgundy 啦咁讲。咁啊 Edward 梗系两条友打咗龙通，而家话好啦。啊，咁一听到 1467年就终于即系依个 Margaret。Elizabeth Woodville 嫁咗俾 Edward 之后第三年 ，Margaret 就嫁咗俾去呢个 Burgundy。咁啊，Edward 听到就好兴啦，又玩我，我好冇面噶，我第二镬扇法国皇帝咯，法国皇帝更加笑我，当我傻噶嘛，吓、啊，咁啊兴过辣鸡啦，咁啊佢但系佢决定俾多一次 Edward 一次机会。我俾多一次機會你，於是就翻到去1467年嗰陣翻到去66年67年到翻到去就問佢嗱，阿皇妹又嫁咗啦，既然係咁，我哋不如親上加親啦。嗱，我知道你阿嘅二細佬阿 George 未嫁，未娶，我有個女都未結婚，既然係咁。不如啊，将我个女嫁叫 Isabella 就嫁俾阿 George， 两个结姻亲啦、啊、吓、啊，好唔好？咁啊，点知阿 Edward 就咁讲喎， 嗱，你都知啦吓，当日你都省到我韭菜啦，我自己衰咸湿咁啊，我心思见到过噶嘛，我唔可以再犯同一个错误噶嘛，咁我点可以牺牲我点可以牺牲我细佬段婚姻啊，同你结婚，同你个女结婚呢？啊，佢要做外交噶嘛，留翻佢个婚姻，同可能同俾个博中神圣罗马帝国嘅，我咪硬脚咯，系咪？啊，咁唔得噶嘛，系咪？对唔住啦，啊 Kingmaker， 我呢个 King 真系帮唔到你啦，咁讲，哇，你个扑街仔，咁点解唔肯咧？就系、是、因为万一呢两个嘢拉得太近嘅话，可能会染指啊 Edward 嘅地位。 哦、 Edward 已经谂到呢一步，咁既然系咁啦，阿 Kingmaker 就好嬲啦，就既然系咁。我翻去做，我翻去我嘅原居地，即系我发迹地方加来讲，我去法国，唔好理我，咩都唔理啦。咁啊，翻咗去法国，去咗法国加来讲。啊，点知到佢喺即系1467年、1468年到去咗过去，但系点知去到嗰度嗰阵，就开始收听到啲谣言，就话 Kingmaker 想造反啊！Kingmaker 想造反啊！哎呀 ，Kingmaker 佢去暗中见呢个 Margaret and Jew 啊，佢想造反啊，想捧翻 Lancaster， 讲啲咁嘢。咁虽然唔知边个传，但系个心已经有刺，即系话你个扑街仔，你想砌我做我啊？ 系砌生猪肉啊？ 砌我生猪肉，你当我流咁，直到喺1469年就终于喐手。 系 首先就叫阿 George 过嚟。George 过嚟啦，咁高到嚟同佢讲嗱，你都知你啦，嗱 York 一族，嗱我哋百战咁辛苦揾翻嚟，你啊你大佬你做啲乜嘢？对我依个忠臣啊，可以比诸葛亮一样咁嘅忠臣，做啲咁嘅嘢想除去我，佢真系忘恩负义啊！呢啲咁嘅心肠坏啊！阿 George， 我知你唔系咁嘅人嚟，我由细细个睇到你大，你质地系好过你大佬嘅。你记住个名啊 ，Kingmaker 啊嘛。嗱，我讲过，我将个女嫁俾你，不过你嘅大佬左头左势啊嘛。我撑你，我将个女而家秘密结婚嫁俾你。当日你大佬秘密同意呢咩 Woodville 家族结姻亲，我而家就秘密嫁个女俾你，同你结姻亲，制唔制？ 哇！ 我 Kingmaker 嚟噶，谂一谂啊，左就谂一谂。哇，喺 Kingmaker 娶个女，啊，撑我，啊，话唔定我都可以，啊，做下 King 咁讲，咁谂啦，梗系会咁谂嘅，人之常情，系嘛？咁于是就落答。咁啊，落完答之后咧，Kingmaker 就同佢讲，我哋要兵谏你大佬，咁讲，吓，搞啲咁嘢，系。咁究竟点兵谏呢？於是就1469年7月26日。咁啊，我哋讲过啊吓，阿 Kingmaker 有个细佬叫阿 John， 喺北溪爱尔兰边境揸 fit 噶嘛。咁啊，突然间就佢传咗个消息，啊 Edward 喺伦敦听到个消息就话，嗰边咧有条友叫 Robin of Redesdale，Robin of Redesdale， 有条友个外号就嚟造反咁讲，咁啊，点解叫 Robin 咧？即系大家成日听到叫 Robin Hood 啊嘛，我哋译中文就译做罗宾汉咧，其实就唔系叫罗宾汉嘅，啊，直如果以意译咧，就系话有条友叫 Robin， 成日着住件 hood 嘅衫遮住个样， 哦， 咁解，即系唔系一个叫罗宾嘅男人。即个意思，罗宾呢个意思，即系等于呢个侠盗咁解噶啦，边相吓。 O K， 即系 Batman 呢个咯。 系即系侠盗啦吓。咁所以咧，佢呢条友叫自己做Robin of Redesdale 咧，即系话我系呢笪地方嘅侠盗，我要起兵造反咁讲。啊，因为你哋苛捐杂税咁乜鬼嘢藉口都好啦，因为嗰笪地方成日都有人造反。咁啊，阿 John 咧就上报咗呢条友造反，我打低咗佢，但系佢又流鼠咗，咁讲。咁啊，佢就而家要南下麻烦国王你去截击佢啦，咁讲。咁啊，阿 Edward 听到，咦， 打败仗都好少人呢，既然係咁好啦，我去截击佢啦，咁亲自出马去截击佢。但係当佢去到嗰阵，对发觉原来对方唔係少嘢嘅，係好庞大嘅兵力，而且係正规军。佢知道有啲嘢唔对路啦，而且对方嗰个话造反嘅原因，仲由苛捐杂税已经改咗个名叫做我哋反 Woodville 系奸贼，我哋要清代表人民清君侧，讲啲咁嘢啊。佢嗰阵时系七月十二号啊，唔系七月二十六，系七月十二号咁样讲。我一听到呢个消息，国王已经知道大镬乃兜。有啲嘢唔妥，於是就佢唔敢叫 Warwick 嚟，佢即刻就叫咗喺呢个西南边有两个贵族，一个喺 Wales 嘅，一个喺西南边喺个叫 Dorset 嘅地方嘅贵族，两条友仔就过嚟，我要你哋帮忙，可能系Woodville 嗰边嗰啲 friend 啲心腹，尤其是记住喺 Wales。Wales 的地方是不嬲都是呢个都督王朝，即系 Lancaster 一边起家的地方嚟。佢竟然 威尔斯啊， 威尔斯吓，威尔斯即系通常都唔系咁服你嘅，但系而家竟然佢要召佢嚟，即系证明呢一个Edward 嘅心腹贵族嚟，就嚟帮套。但系佢一叫到同时一日 ，Warwick 同埋阿 George 都响应呢一次造反，话我哋都系要清军执反 Woodville 咁样讲，大镬。 系 咁，当时咧 ，Edward 咧就停咗喺呢个诺丁咸省、诺丁咸郡嗰度，佢直情唔喐得喺嗰度。北边有大军，南边就有 Warwick， 佢得少量兵力搞唔掂，咁啊停咗喺嗰度。而嗰队反叛军咧，呢、这个 Robin 呢队反叛军咧，一听到 Warwick 嚟，好啦 ，Warwick 响应啦，吓、佢就即刻去攻击嗰队援军，去 call 麦截击嗰队援军。于是就喺七月二十六日，这个叫 Echo 嘅地方 ，Echo Moor 嘅地方，这个 Robin 嘅叛军同埋呢个 Edward 嘅援兵啊，嗰两个贵族嘅援兵就相遇。咁啊，开头系得一个大个，咁啊相遇，咁啊双方就打啦。点解打到咁上下，突然间 Edward 个军队出现，就将国王嘅援军全歼。咁啊，我要清军执你哋呢两个奸臣奸贵族啊，就系 Woodville 一党人嚟嘅，将佢杀咗，捉咗佢杀咗。然之后 Warwick 就亲自出马，就扑去呢个西南，即系呢个西南边吓，呢、这个 Woodville 嘅领地，即刻捉住咗国舅爷，即刻捉住咗国丈 Richard Woodville 同埋佢嘅仔仔阿国舅爷，将佢捉住咗，迅雷不及掩耳，一打赢仗就做。大家睇呢个 YouTube， 大约见到个地理位置喺边啊。而国王当时仲未收到消息，但仲未收到战败嘅消息，仍然喺度等紧。因为一切实在发展得太快了，发展得太快，短短十零日，啲通讯未到。咁当佢停咗喺度嗰阵，我哋讲过有一个，佢有一个叫阿 Warwick 有个细佬系做咗呢个约克大主教噶嘛，嗰条友竟然出兵冲咗去阿 Edward 嗰个 castle 嗰度，将佢生擒。 喂， 喺阿 Warwick 捉咗 Woodville 同一日。Richard Woodville 同一日就生擒咗 Edward， 然之后将佢带咗去北边，佢个 Northumberland 一带嘅地方囚禁。咁而当时皇后一听，但系当时Richard Woodville 即系呢件事发生嘅消息系好快，但系仍然传咗入皇后嘅耳。皇后一听到，当时佢原来已经身怀六甲，有个王子喺个肚嗰度。即刻就走咗去呢个西敏寺大教堂避难。当时啲人唔敢入去杀人嘅，因为宗教嘅原因吓。系好惊咧。咁啊，走咗去西敏寺大教堂。咁啊，而当时 Edward 咁啊， 短短三日之间全部平定，然之后阿 Warwick 先施施然就走到去 Edward 被囚禁嘅地方咯。咁啊，当时估到佢咁讲啊，你个扑街仔吓，我就系 Kingmaker， 你就系 Lovemaker， 你净系识得玩女人啊，而家仲想啊拜祖宗基业啊啊，我嘅心啊日月可比。我明明可有国王的料啊！我讲过国王有三德，我又打得，同贵族又托得，啊，又同国女玩得，你有乜嘢得？你就系玩女人得，啊，呢嘢条废柴。而家，但系我仍会留住呢条命。话俾你听，我而家同阿 George 一齐代行国政，我会教识阿 George 我一世一切嘅嘢。你自己喺度留喺度啦，啊！慢慢自己玩自己，女人冇得你玩噶啦。我俾个法国妹你玩，你又唔玩，硬系就强你衰嘢，贱仔咁困住咗佢。咁啊，但系你想话困啫，但系唔系代表其他人都会放过你嘅啊，因为你咁样做，全世界都知啊嘛。佢系打住翻我清君侧嘅啫。咁但系我哋讲过当时嘅系呢个 Bastard Feudalism， 即系所有人吓。 即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啦，谂住啊！ 佢谂住挟天子以令诸侯，但系并不代表其他诸侯会理你嘅啊，因为呢个 culture 已经根深蒂固啦啊。咁啊，而且我哋讲过，当时有人只要一有人唔妥你，就会举起支旗话我系呢个 Lancaster 一族噶啦嘛。咁啊，果然喺北方有人唔妥开佢嘅，见你啊，呢个唔掂嗰阵。即系见你约克王朝不稳，就竖起支旗喺北方，喺个 Northumberland 隔篱有一个郡啊，啊又喺爱尔兰边境嘅，叫 Cumbres， 就有条友叫 Humphrey， 就啊，即系有条友啦吓，唔记得系咪叫 Humphrey， 总之就竖起支旗就话，啊系啦，叫 Humphrey， 啊我哋代表 Lancaster 嘅，我哋要起兵造反咁讲。咁啊，佢咁啊 ，Warwick 听到话喺声势浩大，因为北方呢班友仔都系苏格兰裔噶嘛，啊， 系， 咁啊，于是就想叫其他贵族啦，咁其他贵族就话你咁叻咯，囚禁咗国王咯，关我咩事？就竟然叫唔喐喎，咁啊大镬啊，吓佢自己兵力少啊嘛，咁啊点算咧？当时就有一个大贵族。大家睇 YouTube 会见到噶啦，就系喺呢个又系喺边呢个拥有呢个 Lancaster 以前 Lancaster 嘅地嘅大贵族吓、啊，就叫 Thomas Stanley。咁咧佢喺 War of Flows 嗰阵咧就有2000士兵系自己嘅，有2000已经系好劲噶啦吓，冇忘记，因为当时最屠顿战役或超级大战役都是30,000兵，咁一般战役都是1,000-20,000人就算了，咁你2000人仲要征兵咧，就好多人惊。咁啊，同埋另一个好抽得嘅阿 Sir 啊，呢条友咧就被 Edward 已经神早封咗，就叫做 Master of Horse 呢个名字。Master of Horse 即系啊，等于以前古罗马传落嚟嘅。呢、这个独裁官身边嗰个骑兵队长， 哦， 系啦，骑兵队长即系一个好抽得嘅，叫Thomas Burke， 两条友走到去呢、这个 Warwick 个即系囚禁咗 Warwick 囚禁咗 Edward 嗰个 castle 嗰度，就同 Warwick 讲：嗱、啊，你搞唔掂噶啦，所有人都有眼见嘅，我哋知道 Edward 嘅冇本心啊，狼心狗肺，想除去你啊嘛，咁你都出咗啖气啦，杀咗人哋外父咯，玩够啦，你吓都吓够佢啦，挟天子以令诸侯系违反呢一个大道统啊嘛，你唔好做啲咁嘅嘢啦，嗱我有2000士兵啊，阿 Thomas Burke 一条友几廿兵都唔少嘢嘅。你就算数把啦，系吓够佢啦。而家当前要务就打低个 Lancaster 啊嘛。嗱，你唔好玩嘢啦。咁讲，咁啊 ，Warwick 谂一谂，即系佢真系搞唔掂，佢拆唔掂啊。啊，咁好啦，咁啊，于是就放人啦。咁啊，放咗 Edward 出嚟，咁啊，就系话嗱，我学你老豆啊， 当然一样嘅啫，清君侧吓吓亨利六世咁吓吓你咯。我都希望你成才嘅，唔好咁啦，唔好嬲唔好嬲，我哋摆和头走啊，师傅吓吓你嘅啫，我唔系 king maker 吓、啊，你都唔系 love maker 啊，我哋一家人嚟噶嘛，嗱、啊，我都娶我个女都嫁咗俾你个细佬咯，啊，生米煮成熟饭啦，算数啦，算数啦咁。咁啊，摆咗和头走就算数。咁啊，然之后而呢件事亦都系佢喺北边嗰个细佬啊，叫 John Nevendale 喺中间就亦都有斡旋嘅，因为对方嗰、那个反叛嗰个啱喺佢嘅喺佢嘅州份隔喺个郡隔篱啊嘛 ，Nevendale 嗰个地方隔篱啊嘛，万一打到佢都会死啊嘛，系所以亦都有出excuse me 中间出力斡旋嘅，咁啊。搞掂咗之后咁我放返出嚟咁我表面上就平息咗但係 Edward 已经决定冇得返转头再冇回头战啦大佬你做得一镬你连 George 你都捧得出嚟即係话呢一次时机唔成熟你行之过急啫万一你突然间喺后面再嚟一镬我咪死俾你睇咁唔掂㗎嘛。 係。 咁於是就决定又玩一镬嘢，佢知道餐餐啊 ，Warwick 都系喺北边搞嘢啊。于是我哋讲过，当最早嗰阵讲过啦，当时阿 John Nevinville 佢系占领咗北边一个豪强叫做 Henry Percy 家族嘅地。咁啊，老 Henry Percy 咧就喺呢个图顿战役帮亨利六世就战死沙场。咁佢个仔咧就一路运咗去 Tower of London， 即系大酒店入边。Edward 於是喺1469年嘅九月，即系佢俾人放翻出嚟之後冇耐，突然間召咗依個 Henry Percy 出嚟就話：哦，嗱首先佢就同阿 Warwick 講：嗱，你個細佬幫助我，我決定論功行賞，封你細佬做侯爵，升一級公侯伯，由伯爵升做侯爵，就唔好再喺北邊嗰啲咁嘅凍到只狗嘅地方度住啦。嗱，去翻南边啊！我哋讲过南边有两位侯爵去做援军帮佢噶嘛，结果战死沙场啊嘛。咁啊，嗱，我而家将佢其中一笪地一条友嘅地就交俾你细佬喺南边好食好住，好过喺北边食雪啦。咁讲，咁啊好开心咁啊！但系但系北边边个睇咧？佢话放翻 Henry Percy， 我封你做第四任。The Earl of Nevendale， Northumberland， 承继翻你老豆嘅地，同我睇住北边嘅墙，你向我吓、啊、立誓就得啦。啊，一听到阿 Henry Percy 开心到爆啦吓、啊，就 我复翻啲家族嘅荣光啊！ 吓、啊，复翻家族嘅荣光，梗系当然好开心啦。咁啊，但系 Warwick 一听到就。即系 Warwick 大佬，我架嘅地都叫 Kingmaker， 当然知道你想做乜啦。咁佢又想嚟玩嘢，你个仆街仔啊！你表面上放我个细佬，你而家掠北边嘅地啊，又竖支旗咁，系咪想挖空我个兵权？咁啊，决定又再玩嘢。呢一次又点咧？就喺第二年。1470年，即系囚禁完放完佢之后嘅下一年，唔够半年嘅三月，大约半年之后嘅三月，咁啊喺我哋头先讲过有个大将叫 Thomas Burke 噶嘛，就好抽得噶嘛，喺佢个领地突然间就有条友走出嚟，就叫自己做 Robert Wells 嘅伯爵，咁呢个伯爵咧原本咧又系亲呢个 Lancaster 一族嘅，啊咁啊。但系佢啊，俾人帝夺咗嗰个领地，条气唔顺。我竟然佢唔知点样解，可以揾到一大群人出嚟啊，就去攻打呢个 Thomas Burke 嗰个地盘咯。就话我为咗 Lancaster 保守说闲咁去打佢。咁一听到呢个消息，阿 Warwick 咁啊，嗰时阿 Warwick 走翻喺自己个领地嘅个运叫 Warwick 运嗰度嚟，佢不嬲都系住开嗰度嘅，就收书一封就同佢讲：我哋撑你噶 ，Robert， 你放开手脚做啦，我哋会撑你嘅。咁讲， 就可能佢又想引阿国王上嚟，引阿 Edward 上嚟，之后再重蹈一次打死佢。咁啊，咁啊，当佢依头 send 咗封信，吓、啊，咁啊到诶依头 send 咗封信，嗰头阿 Edward 一听到个消息，佢如果俾咗以前佢咧，佢梗系会上去收拾佢啦，吓、啊。佢依一次竟然唔上去收拾佢，反而咧就召咗依个叫 Warbird Bells 嘅老豆过嚟。唔该你过嚟，我想同你倾下偈咁讲。咁佢个老豆又唔敢出喎。咁首先咧，一去到伦敦第一件事就走咗去坎特伯雷拜主教教堂嗰度，嗰度圣地嚟，因为唔准喐我噶嘛，佢匿咗喺嗰度。咁啊 ，Eric 就话你出嚟啦，我会赦免你个仔嘅，我会赦免你。如果你帮我劝服你个仔嘅话，我就会赦免你。咁讲，佢好好好好咁。咁呢件事一听到，阿 Warwick 就即刻 send 封信，就话俾阿 Edward 听：嗱，我会撑你噶，你做咩？你做乜嘢？我都会撑你。咁讲。咁讲完之后，咁啊收到封，咁收到封信啦。咁于是我 Edward 就出发，就去收拾 Robert Wells。咁啊，当佢去到嗰咁啊，于是就喺呢个3月12号，即系八日之后，就已经就去到嗰个地方啊，就喺呢个叫 Battle of Losco 嗰度相遇。咁啊，打之前咧 ，Edward 就走去就走去问呢个 Robert Bell 嗱，我捉咗你老豆啦，你肯唔肯投降先？唔好再打啦，你投降啦。我放过你老豆，咁你点知呢条友就丧心病狂喎？话你捉咗我老豆就大晒，我唔投降啊！咁啊，于是佢就走去同佢老豆讲：嗱，对唔住啊，唔系我想杀你嘅，系你个仔唔肯投降啊！咁啊，剁咗佢啦！咁啊，于是将佢斩个头，啪， 系 就斩个头。咁啊，然之后就开拖。咁啊，呢一仗咧 ，Edward 就终于显出自己国王三德嘅第一德，打得。咁啊！一开头就成班咁嘅 Robert Wells 嘅人大叫 ：For Warwick, for Duke of Clarence, Duke of Clarence 即系 George。咁啊，冲上前，但系未冲上前就 Edward 就话：当时就已经有大炮呢样嘢啦。咁你国王出征咁，梗系有大炮啦。放一轮炮先，咁啊，砰！哇！咁啊，对方虽然就话人多势众，30,000人吓。竟然召到30,000人就好强，咁啊！但系面对大炮都系杂牌军，吓到狗彩。讲完之后就 Edward 一队骑兵冲埋去，嘣就全部搞掂晒，割草咁割就全部杀晒。咁啊，最紧要就系喺佢又生擒，佢首先生擒咗 Robert Wells， 生擒咗之后喺佢嘅身上面就揾到 Warwick 同佢讲个书信。一听到 Warwick 就知道唔掂啊，要走佬。 咁我搬国喎，真系听 吓，逃亡去国，咁啊去边啊？就梗系去法国啦。佢同法王交好多次手噶啦嘛。咁啊，于是佢就提出一条桥同法王讲啦。我知道你有两个心腹大患啦，一个就 Burgundy， 一个 Brittany 啊。嗱，而家你同我搭路啊，等我见下 Margaret and Jew。然之后我会帮亨利六世复位， 哇！ 当我复位嗰一刻，即系话 Burgundy 嘅外援就会冇咗，你就可以去攻打 Burgundy， 制唔制？咁讲，咁啊个法王谂一谂，杀！咁啊于是咧就同佢啊见阿 Margaret Andrew 啊，就话嗱，我个大仔就嫁咗俾阿 George。我个大女啊，对唔住，就嫁咗俾阿 George。既然系咁，我将我个细女阿 Ann 就嫁咗俾你个仔，亨利六世个仔啊 ，Prince of Wales 做呢个太子咁讲啊，呢个 Earl of Westminster 啊做太子妃。然之后我同你一齐翻去对付阿 Edward， 扶亨利六世上位，制唔制？咁虽然个老公系低能嘅，但系为个仔乜都制啊嘛，于是就应承。咁啊，但系喂 ，Edward 嗰阵好劲，有乜嘢桥啊？我有办法。咁佢哋两个喺大约喺1470年嘅4月至到7月之间讲数，啊，讲掂数之后， 就喺1470年嘅九月就喐手啦。咁啊，话说当时咧喺呢个 Warwick 嗰个领地嗰度咧，就话 Warwick 原来已经偷偷地走翻嚟领地，用咗起兵造反对付你 Edward。咁啊，国王一听到你个契弟啊，好，我亲自收拾你。咁竟然亲自出兵打，但系当佢行到一半半路嗰阵，突然间听到个消息，原来阿 Warwick 同埋细佬阿 George 已经喺西南边登陆，直扑伦敦，准备哇！一听到唔得了，即刻变翻南下，但系南下已经太迟啦。原来喺北边 Warwick 领地等紧佢嗰个唔系 Warwick， 而系佢细佬阿 John。 系。 咁於是就俾人圍攻，佢知道自己即係個佈局係俾人圍攻，咁迫於無奈，就於是就帶咗自己嘅細佬啊。首先佢有個忠臣叫 Hastings， 帶咗自己嘅細佬啊 Richard， 咁就即刻逃難就走咗去，我哋要投靠妹夫，咁就去投靠妹夫啦。咁到底啊？佢能唔能夠復位咧？即係嗱，依一仗 Warwick 又贏翻轉頭啦。啊，咁啊，要 Warwick 一翻到去之後，第一件事就話我要奉迎亨利六世復位。咁講，咁結果就係依個1470年嘅十月就捧咗亨利六世上嚟， 出翻翻我六世上翻嚟啊！ 嚇，但係亨利六世嗰陣已經係傻啊傻啊，成個傻仔咁。咁到底阿 Edward 能唔能够投靠妹夫啫？但系妹，我哋讲过，当呢个妹夫当佢一失势嗰阵，阿法王就喐手啦，咪打 Duke of Burgundy 噶啦嘛。 系 啊，咁到底咁就但咁，既然系咁，阿 Duke of Burgundy 都自身难保，咁呢个肯唔肯帮爱德华四世复位咧？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